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Peter Lai.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called Lesson 77, Asking for Directions.Part 2, 也是问路啊，是第二部分了。好，首先我把 AB 他们的对话念一下。 Excuse me, I've got to rush to the train station.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 Well, you're on Maple Street now. Go down the street and turn left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Keep going for 2 blocks and turn right. You'll be on Main Street and you'll see a big yellow building. That's the train station. You can't miss it. I got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bet. By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也是问路，那有了一些很多很不错的一些用法，像 you bet, 叫甭客气。千万不要翻成按字面翻译，你打赌 bet B-E-T 也是打赌的意思，可是在这边不是打赌，就是别客气。 You bet 就相当于 You're welcome, U-R-A-R-E Welcome W-E-L-C-O-M-E You're welcome. 好，我们一起来看 A 说了 Excuse me, 你看我这个时候打的是句点句号，如果呢我改成逗号的话，标准的用法后头要用 but 做连词，但这个 but 不要翻成但是，它只是连词，不需要翻出来。对不起啊，打扰一下，不好意思啊。 I've got to 就是 I have to， 老外呢常常在 have to 呢 have 跟 to 之间加个 got， I have got to， 然后把 I have 改成 I've got to， 可是呢念得更快的时候它就变成 I gotta G-O-T-T-A， 连那个 V 就叫一撇加 V-E 都不缺，不要了 I gotta G-O-T-T-A I gotta I gotta rush to the train station， 我必须要赶往火车站 to the train station， 因为我女朋友就要马上来啦。 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用 could you 要比 can you 来的客气。 Can you? 你能不能告诉我啊 ？Could you? 你能不能告诉我啊？这语气上就稍微弱一点，比较客气一点。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 告诉我它在哪里？你不能讲 where is it? 要 where it is。那么我们叫做名词从句，作为 tell 后头的直接宾语 tell where it is， 这个句构以后我们会慢慢教给大家。好，这是比较难的句构，你就好像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谁呀、啊？本来他是谁叫 who is he， could you tell me who is he， 这是错的， 你要改成 could you tell me whoHe is， 啊，要把主语放在前面，动词放在后头。Who he is， 那么为什么这么改变呢？以后再说。啊，我们保证在79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谈那么这个用法。啊，慢慢来啊。79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呢啊，名词从句啊，这个玩意儿，哦，有时候讲的语法会让人烦的，但不要担心，有熊熊在，熊熊就 bear bear， 就是我啊。以前我喜欢叫自己叫熊熊，熊熊来了 ，bear bear is coming， b e a r， 啊，当然是开玩笑的。Could you tell me where it is？能不能告诉我车站在哪儿 ？Well， 是这样的。Well 就这样的虚词。You're on Maple Street now。你现在在的位置是枫树街啊、哦。老外呢，常常的街道都是用树啊或人名啊这样弄成的。Maple 就是枫树。枫树街，街道的名称前面不能加定冠词的啊，除非是在这条街上 You're on the street now On that street 但是有专有名词就是大写的时候 Maple 啦等等啦或者是 Birch、Street 等等好你那都对前面不能加冠词千万不要用 in Maple Street街道旁边嘛你现在站的一定是街道旁边如果你用 a Maple Street 就是街道你是站在枫树街的这个马路中间呢小心被车撞的 Go down the street 现在沿着这条街走下去 Go down the street And turn left 然后左转 Turn 就是转弯 Left 这边是状语也就是一个副词不要说 turn to left 你不能讲 turn to left 叫 turn left 右转呢 turn right 好你就会了 turn left turn right 向后转呢叫 turn around 不是 turn back 叫 turn around A-R-O-U-N-D 向后转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啦这样子Turn around and you'll see me 这样子好了这个时候呢 and turn left 在哪呢 at the first intersection 在第一个十字路口 intersection 我们一起念 intersection 十字路口然后左转但小心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叫 crossroads 那个时候呢始终要加 S是两条路交叉在一起 crossroads 形成一个字那个字的拼法是 C-R-O-S-S R-O-A-D-S One crossroads 一个十字路口 Two crossroads 两个十字路口它单复数都要加 S 但是 One intersection 也是十字路口 Two intersections 就要加 S Three, five intersections 都要加 S 但是 crossroads 单数或复数都要加 S 要记起来哦不记起来啊将来会忘记哦好就这样说了 Keep going for two blocks 就一直这样走下去走到了约两个街区 And turn right 这个时候就右转了好这个 turn right 就等于 turn to the right 你如果要把它变名词的时候要用 to turn to 后来要加定冠词的 turn to the right 同样的 turn left 也就等于 turn to the left 没有 turn to right turn to left 的用法只有 turn right turn to the right turn left turn to the left 这样用法好了接着这样说了 You'll be on Main Street 这个你右转之后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在 Main Street Main 本来是主要的街好那么就是通常呢就是这个大街的意思这个老美的这个城镇呢通常都会有一个 Main Street 就是一个大街最主要的街啊。好你就会有人把它翻成缅因街